榜目册， 而这个举动是为了防止打破价格体系。 金融产品花样百出，琳琅满目， 消费贷、白条、花呗，哎，这儿怎么还开了一个美团月付？ 本月花钱，下月支付，但你要一旦忘了，小心你的征信记录。 投资市场风光无限，风险遍地， 理财不保本，股票看不懂，贵金属变化快，想赚点小钱怎么就这么难？ 2021年每周一到周五早上9:15，北京新闻广播财富新动力，咱们一起梳理梳理您的钱袋子，清楚挣钱，明白花。 各位早上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财富新动力，智慧引领财富，欢迎各位锁定收听，这里依然是徐冉在早间守候大家，各位早上好啊。来关注一下昨夜今晨都有哪些宏观领域的消息啊。首先我们来关注财政部的数据，显示前10个月国有企业营业总收入达到603860亿，同比增长22.1%，两年平均增长9.7%。前10个月的国有企业的利润总额是38250.4亿元，同比增长47.6%，两年平均增长14.1%。其中中央企业25326.5亿，同比增长44%，两年平均增长14.2%，地方国有企业12924.0亿，同比增长55.3%，两年平均增长13.8%。来看昨天晚间的一条重磅的消息，工信部表示对腾讯采取过渡性的行政指导措施。今年以来，在工信部开展的 APP 侵害用户权益专项整治当中，腾讯公司旗下9款产品存在违规行为，共计4个批次被公开通报，违反了2021年信息通信业行风纠纷的相关要求。那按照有关部署呢，工信部对腾讯公司是采取了过渡性的行政指导措施，要求对于即将发布的 APP 的新产品以及既有 APP 产品的更新版本，在上架之前你都需要经过工信部组织的技术检测，检测合格可以正常上架。那昨天下午呢，腾讯公司也是马上有了一个回应啊，说公司正在持续升级 APP 对于用户权益保护的各项措施，并配合监管部门进行正常的合规检测。那在此期间呢，大家是可以正常下载使用 APP 的现有版本的。那经过测试，目前腾讯系 APP 在官方及各应用商店的下载是一切正常，没有出现被下架的情况，大家的日常使用也不受任何影响。这两年啊，伴随着移动通信技术的迭代跟发展，大家手机上的 APP 是越来越多了。随之而来呢，大家也可以通过各种渠道能够感受到各种 APP 来路明的也好，来路不明的也好，都似乎对大家的个人信息的这个权限啊，一直就是奔向一个恨不得是无人的疆界了，想怎么索取大家的信息怎么索取大家的信息。那工信部呢，今年是一直以来持续开展关于 APP 搜这个侵害用户权益的这个专项整治，是一直在进行1个批次2个批次，这不同批次结束之后给不同的 APP 发行政指导意见，同时还开展了像回头看这种类似的检查跟监管啊。那目前呢，对于腾讯公司旗下的这些 APP 呢，大家可以担心，首先可以放心，就是不影响大家的正常使用。但是呢，在个人权益这块，在大家还可以更放点心，就是首先经过工信部检测的这些数据，对我们的个人数据啊，至少它在使用跟获取我们的权限上不会像过去那样毫无疆界了。 继续来关注其他方面的消息，来关注商务部。商务部的相关负责人表示，前十个月呢，我国的进出口总额达到了4.89万亿美元，规模已经超过去年全年，并且在十月份就创下了一个历史新高。那今年上半年，我国的出口进口国际市场份额是分别达到了14.6%和12%，也都创下了一个同期的新高。我国的贸易伙伴现在遍及了全球230多个国家和地区，我国的每天进出口贸易额超过150亿美元。再来关注 RCEP。商务部的相关负责人表示，经过各方成员的共同努力呢 ，RCEP 协定已经达到了生效门槛，将于明年的1月1号正式生效实施。下一步，商务部会会同国内有关部门适时出台关于高质量实施 RCEP 的指导意见，为国内的各地方各行业利用好协定机遇，实现更好发展做好指导和服务。来关注一下二级市场的相关消息啊，来看一下昨天的大盘收盘情况。昨天三大指数全天小幅震荡，在白酒、银行板块的带动之下，沪指午后一度重回3600点。光伏、锂电、储能等等新能源板块在板块轮动的作用之下又走弱了，德业股份封住跌停，服装家纺板块是有所拉升，像万里马等等有8只股票涨停，注册制次新股高度活跃，中捷精工再度涨停，元宇宙概念股继续走强，佳创视讯等等多股都是封板的。那从总体上来看呢，板块的轮动是有所加速，热点的持续性啊比较差，比如说刚才我们提到的像光伏、锂电、储能等等这些新能源板块啊，就在本周周一的时候还是属于热点板块，但是在昨天就属于走弱的这些板块了，所以呢热点的持续性还是比较差。现在板块轮动之下比较这个速度确实太快了，作为普通投资者啊，想要把住这样的一个节奏确实是有点难度啊。目前的个股呢涨跌是参半的，沪深两市的成交额再度突破了万亿，连续第24个交易日突破了万亿大关，昨天是基本上接近了13000亿啊，这个整个的成交额，然后我们看昨天的收盘，沪指是微涨0.1%，深成指微跌0.12%，创业板指微跌0.4%，北向资金呢继续是全天维持了一个净买入的状态，昨天的净买入应该是24亿左右啊，也是连续第四天实现了净买入。下面的时间咱们来关注一下北京的租房乱象整治情况。北京啊，有庞大的住房租赁规模以及复杂的住房租赁关系，这些呢都在过去的这两年引发了大量的矛盾纠纷，那接诉急办涉住房租赁类的诉求是居高不下。昨天上午召开的是15届人大常委会第35次会议，对北京市住房租赁条例草案进行了审议。条例草案对于黑中介呀、群租房啊、甲醛房啊等等这类乱象，还有哄抬租金、抢占房源等等这些市场的乱象，一一进行了回应。接下来我们请听北京新闻广播记者靳旭给大家发回的报道。 市司法局局长李富莹在报告中介绍，条例草案共6章69条，包括总则、出租与承租、租赁经营与服务、培育发展与监督管理、法律责任和负责等部分。条例草案规定了坚持租购并举，明确培育发展住房租赁市场的导向， 扩大保证性租赁住房的供给，鼓励社会闲置住房出租，鼓励非居住土地建设或者非居住存量房屋改建租赁住房，明确集体建设用地上的租赁住房建设和农村宅基地上的闲置住房可以依法出租，明确租赁当事人合法权益受法律保护，建立健全多元纠纷化解机制，鼓励为租赁住房的建设和运营提供金融服务。 条例草案完善了管理体制，将市场管理与社会秩序管理有机衔接， 规定街道办事处、乡镇人民政府加强对本辖区内住房租赁的日常监管， 并对打隔断、改变房屋内部结构等群租违法行为进行查处。出租住房需要同时履行合同备案与出租登记义务，明确遇有突发事件或者可能引发住房租赁市场系统性风险的紧急情况，政府发布特殊管控措施的，租赁当事人应当遵照执行。对于住房租金过快上涨的，明确价格干预措施，对拒不执行价格干预措施的，由市场监管部门依法处理。 条例草案规范了租赁行为，明确出租与承租安全管理要求， 要求房屋应当符合安全规定，具备基本居住条件，同时回应群租房整治难题，规定不得打隔断分割出租房屋，不得将起居室单独出租等。短租住房的出租人应当在住宿人员入住前当面核对承租人身份信息，并及时通过系统申报登记。 条例草案加强了行业管理，规范发展住房租赁市场， 重点对从事转租业务的企业强化监管，明确规范从业、资金监管等相关要求，回应二房东整治，规定个人转租住房超过规定数量的，应当设立住房租赁企业，回应甲醛房问题，对不符合室内空气质量标准的情形明确了法律责任，规定房地产经纪机构不得开展住房转租经营业务，规定互联网信息平台承担身份核验、登记、信息审查和信息报送等责任。 市人大常委会城建环保办公室主任郝志兰说，法规草案的制度设计较为全面，措施具体可行，针对性强，总体上比较成熟，但也有一些需要进一步研究的重点问题。 应进一步强化政府统筹责任，建议明确将租赁住房纳入市区两级住房建设规划和年度计划，采取新建按规定改建，在新建普通商品住房中配建等多种渠道筹集房源，保障供给。条例草案明确将集体土地上住房租赁纳入规范管理，但针对宅基地住房租赁管理的措施尚不够具体。草案鼓励按照规定利用存量非居住土地建设租赁住房，或者非居住存量房屋改为租赁住房，但对相关改建标准、程序等并不十分清晰。 北京市住房租赁条例草案已经进入了立法程序，它的出台将会对北京的住房租赁市场中黑中介、群租房问题、新兴的住房租赁经营业态中甲醛超标、违规使用租金贷、哄抬租金、抢占房源等乱象进行规范整治。 租房问题大家也是非常关心啊。那接下来咱们继续来关注北京的其他的一些要点新闻，来关注一下京汇宝。大家还记不记得在去年大概是90月份左右啊，也就是去年的这个时段，我们曾经跟大家说过北京市里有一款产品叫做北京京汇宝，这是北京基本医保参保人的惠民商业补充医疗保险，在去年10月呢是第一次推出，一共有150多万的北京市民经过信任投保。那过去一年呢，北京京汇宝充分履行了承诺，上至耄耋老人，下至襁褓婴儿，都因为京汇宝受益。那也有一些数据我们可以总结一下，单次赔付最高金额32.37万，特定高额药品费用最高赔付金额是29.14万，守护99岁的老人也呵护了11个月的婴儿健康成长，单人最多的赔付次数达到了7次，平均理赔的时效不到1天。这每一个数字都在总结着过去一年啊，北京京汇宝对于参保人的守候。那今年呢，升级的北京京汇宝的产品主打加量不加价，依然呢是79块钱每年的保费不变，但是保障内容有了一个大幅的扩容。如果感兴趣的朋友可以搜索一下北京这个京汇宝的微信公众账号，去咨询一下相关的业务人员。我记得去年在我们说这个相关产品的时候，大家就很关心第二年的投保情况啊。那个时候呢，这个产品只有1年期啊，大家每一年都需要再续保。那目前的续保政策也已经出来了，如果去年有买过这款产品的朋友，也可以再持续关注一下。 继续来关注企业方面的消息啊，我们来关注一下花呗。昨天呢，花呗是发布了一个公告，显示为了落实相关消费信贷的监管要求，更充分保障消费者权益，花呗已经启动了品牌隔离工作。那接下来呢，花呗将成为重庆蚂蚁消费金融有限公司的专属消费信贷品牌，并且专注于中小额由银行等金融机构全额出资的消费信贷，将更新为信用购类型服务。信用购类服务和花呗的免息期保持一致，并且仅可以用于消费，不可取现，这跟过去大家的消费习惯和使用场景都是一致的。花呗公告同时也发出了一个反诈的提醒，提醒用户谨防以信用购、花呗变更、花呗提额为名的各类诈骗行为。最后再来关注两条挺有意思的消息啊！首先我们来关注一下麻花第一股这个桂发祥啊，日前呢是自曝家丑，说我们旗下的全资子公司天津桂发祥物流出纳人员涉嫌挪用巨额资金，初步估算涉案金额约1000万，这个可能会对公司今年的财务状况造成不利影响，目前公司正在全力追缴当中。那曾经有着麻花第一股的上市公司在上市之后的发展呢不尽如人意，昨天的收盘价格啊报收是9.95块。那么咱们国家到底有多少跟麻花相关的企业呢？根据企查查的数据显示，现存的咱们国家的麻花相关企业有1.2万家，去年就新增了1776家，同比也减少了11.94%。那今年前10个月咱们国家新增的麻花相关企业是有2429家，同比增长了39.77%。从区域分布来看啊，山西排名第一，陕西河南分别排在第二第三。从城市分布来看，运城位居榜首，一共是有900多家麻花的相关企业，其次呢是西安等等其他地方。我以为就是这个城市分布应该是天津排在首位的啊，没想到是这个运城位居榜首。好的，各位，由于时间关系，今天的资讯部分就只能跟各位汇报到这儿了。以上消息呢是来自人民日报、经济日报、经济参考报、北京日报、北京青年报以及青龙网的。主持人徐冉代表编辑，感谢各位的收听。接下来一小段片花之后，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94.5 财富新动力。今天咱们聊一聊您用什么 APP 听歌啊？ CPI、PPI、PMI， 这都什么呀？ 理财产品这么多，我都挑花眼了，怎么买呀？ 看不见的手每天如何操纵我们的日常生活？ 答案哪里找？ 从三餐到理财，从置业到创业，2021年北京新闻广播财富新动力，每周一到周五早上9:15，咱们一起小财大用。 各位早上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财富新动力，智慧引领财富，欢迎各位锁定收听，这里依然是徐冉在早间时候大家，各位早上好啊。今天我们要跟大家一起来互动一个话题，就是您现在正在用哪个手机 APP 听歌呢？我看咱有不少听众朋友还真是不止一个平台啊，比如说鲁儿八七说我现在用酷狗 APP， 然后呢还有用户8216说我用鸿蒙系统自带的音乐 APP， 水镜说我用 QQ 音乐、酷狗音乐，燕林用酷狗，然后水镜还详细说了一下，说我手机是用的华为，所以我用华为音乐 PC 端呢，用 QQ 音乐和酷狗音乐，还有一一这位朋友看来是我们的忠实听众啊，他说我用你们听听 FM 听啊，这歌都听不过来啊。小奥同学说我用 QQ 音乐、网易云音乐，还有就是听听 FM。 剧本杀说了我用网易云音乐还有 QQ 音乐，泪落心田、酷狗音乐、网易云音乐、咪咕音乐，他说因为我想听的歌手的歌啊都分布在这三个 APP 里。还有一个是我没想到的，蓉蓉姐说我用全民 K 歌听，因为我又可以听还又可以唱 啊。张慕容说，我用 QQ 音乐想听什么歌就在里头搜，确实挺方便的，爱听的歌还能循环播放啊。基本上主流的几个音乐类的 APP 大家都提到了，而且还开发出了很多新的功能啊，又能听又能唱，这个我觉得推荐给大家，这个挺不错的，能够这个舒缓一下心情啊，非常好。那今天我们跟大家一起来借着什么样的一新闻来聊聊这事儿呢？就是网易云音乐终于要在港交所 IPO 了，同时还传出了不错的一些消息啊。那我们今天跟大家也一起来聊一聊这些事儿。最近呢，其实我们聊互联网企业，无论是上市啊、财报啊，聊的都比较多。大家貌似听着觉得这些消息好像离我们的生活非常的远，但实际上，现在大家呀，就是生活当中是离不开各类 APP 了，所以他们的这个生存情况怎么样啊，赚钱能力怎么样啊，盈利情况怎么样啊，他们的一举一动都会牵动着咱们使用 APP 时每天的体验跟感受，所以免不了咱们要多关注关注他们啊。今天跟我们一起来聊这个话题的是我们的老朋友，来自旧将音乐的创始人张兆毅。欢迎兆毅，你好。 你好，声音还好吗？你好。 声音非常清楚，兆毅。 好， 今天我们跟你一起来聊一聊网易云音乐啊。为什么说是终于 IPO 了呢？实际上网易云音乐的 IPO 之路一直不能说不顺利，但至少是比较曲折。这个赵毅先给我们介绍一下吧。之前网易云音乐是有过几次想要冲击 IPO， 但是最后呢都没有顺利成功的进行上市。就这一回呢是目前看啊还是比较顺利的，即将 IPO 了，对吧？ 这次是真的 IPO 了，就是包括发行区间，包括发行股数、定价区间，还有时间，甚至我们也了解到内部已经跟丁磊在磨合这个致辞了。所以这个终于是真的 IPO 了，但其实近两年他们有过三次准备，然后之前的就不算了，那去年一次是没有成功，因为整个资本市场的环境不好。那今年上半年到年中实际有一次招股书的提交，也是完成了港交所的聆讯，但是因为认购的状况没有成功，但是经过一些调整之后，这次终于是完事了。但是它的数据啊，它的目标啊，它的基石基金啊，其实都有了很大的调整。 好，我们现在能够看到的一些公开数据，包括啊，就是因为这个赵毅实际上是非常接近这个行业的，所以也有一些一手的信息可以拿来跟大家分享哈。就这一回网易音乐 IPO 的这个整个的过程，相对来说，以我们现在看到的情况还是很顺利的，是吧？ 但是其实也有它的原因。就为什么？就只有半年之差，为什么差距这么大？ 对， 那么难，这次这么简单。第一，它现在的融资规模很低，你想想，就是它融资一共就不到二十五亿到28.9亿人民币的规模，还没有上一轮融资多，上一轮融资要是这个两倍以上，而且它前两轮融资有阿里巴巴和百度，他们都投了30亿人民币以上的，百度可能是28亿左右的一个投资额，那阿里巴巴是7亿美金。还接加了一部分的投资，所以说本身来讲它的融资 规模就小了一些。 对，另外它的三个基石基金，虽然有索尼还有另外一家，但其实是还有网易集团，就哪怕如果认购不够的话，网易集团也可以再认购一部分网易云业的股票。所以说其实只要没有资本的强烈打压，它是以非常安全的、非常低风险的发行的额度去兜售的，对，所以就是难度不大，因为我的货少嘛。 所以就是截止到目前，我们能够总结跟梳理到的公开信息数据是这样的，我来跟大家汇总一下啊。网易音乐宣布启动香港首次公开发行，上市的联席保荐人是美银证券、中金还有瑞信，这个大家都应该是非常熟悉的了。这一次呢，网易音乐会在全球公开发行1600万股的普通股，发行区间价是定为每股190到220元港币，你募资的规模就有如刚才赵毅所说的24.9亿到28.9亿，也就是30个亿以里。这个规模实际上在整个的港交所的规模来说，确实不算大盘子啊。这个盘子相对来说还是比较小的。另外， 而且现在上一轮的融资比也不高，这个融资额也不高。 另外，根据招股书披露呢，网易云音乐计划是在下个月的2号啊，就正式在香港联交所开始进行交易了，代码9899.HK。那基本上这些公开的信息我们都拿到了以后，我们可以来细节的讨论一下啊。我们看前一段时间，实际上网易也发了自己的3季度财报，里面呢也有一些关于网易音乐的，比如说付费会员的情况啊，还有亏损的一些情况啊。我们看亏损跟同期相比，它的亏损是收窄的。如果我没记错，上一季的这个亏损应该是8到9个亿吧，这回好像是缩窄到了5个亿左右。所以其实我们大家都知道，上半年关于我们的监管部门指导在线音乐平台在版权方面，尤其是腾讯音乐啊，你要把一些版权释放出来，对网易云音乐来说也是一定的好消息，给它松绑了，我们可以这么理解吗？ 对，其实对两家都是好消息，因为整个版权成本开始下降。 嗯，所以在内容花钱的这事儿上花的少了。 对，但是其实就在在线音乐这个板块，这个业务板块，流媒体比如会员啊和广告这个板块，其实收入还是增长不高的。其实我们看到它的付费率，其实不只是网易云，包括腾讯音乐，它是上市公司，它的付费率都在提升，但其实有的时候是牺牲掉它的 UP 值，就是每个人的付费的额度为代价的。就比如说双十一的时候，我们买会员，可能网易云音乐的会员，你去看一下各个电商平台是64元一年的，就价格很低。它各种促销拉了很多新的会员用户，但其实它是用折扣的方式来扩充用户付费用户规模，但其实它的 UP 值就是用户单一用户的收入并没有提升。 嗯，我明白了，也就是现在有点薄利多销的意思，对吧？我先用一个相对来说比较低的价格让你成为我的付费会员，首先我的财报上的这一部分付费会员的人数会更多一点。 对， 其次呢，我也用我自己的服务先来让你体验一下跟尝试一下，说不定你觉得好，你下一个季度你就会按原价买我的这个会员了。 对，因为去年的增长来自于淘宝有个88VIP 会员绑定，绑定了网易云音乐，那是非常大的一个就新增用户的一个入口。 嗯， 那今年是以各种促销的方式，其实接近半折的价格在兜售这个云音乐的会员。平时在犹豫，但在这个犹豫点，你突然觉得价格这么实惠，那直接就入手了。 嗯，好，那接下来咱们再来讨论一个问题，就是这190块港币的这个价格，对于网易云音乐来说，到底贵还是不贵啊？这个我看很多朋友也在说，就觉得这么贵啊，200多港币呢，就是这个价钱听起来是挺高的。现在我拿一个不科学的对比啊，腾讯现在的价格，昨天的收盘应该是470，但是规模上来讲，腾讯是什么体量啊？这个网易云音乐又是什么样的一个体量？所以这个价格您怎么看呢？ 因为我觉得这样会限制它的成交价。 嗯， 因为从上一轮的认购状况来讲，就是它的如果价格太低的话，它的流动性可能会更强。但是它的普遍认价格会折损，因为上次据说是这种认购商觉得给最终的认购的价格要低于上一次的估值很多的。 嗯， 所以说它只有来提高单位价格来，然后限制发行股数，来争取一部分的认同，就能把这个市值撑起来。 嗯， 但是我觉得这个价格让很多股民和很多券商也都觉得很慌，因为价格太高，流通性有问题。虽然你的股票的价格跟市值不是直接挂钩的， 对， 但是它会严重影响它的散户的流通性。 嗯， 比如说有的人会问我们这个会打新吗？也有很多投资者就觉得，作为个人投资者的角度，哎，这个好难，因为价格太高，不是说我几十块，我的成本不高，我顶得起这个浮动嘛。 嗯， 所以我觉得这可能会影响它未来的成交换手率。 这个是美股单价的一个情况啊，确实有如刚才赵姨所说的，这个价格相对来说还是确实比较高的啊。然后呢，咱们再来说一说一个特别根本的问题，就是网易音乐，我们刚才也说了，一开始就说了，它呀过去几年经历了3次上市，然后今年这一回是终于比较顺利的即将要上市成交，开始交易了。那为什么网易音乐非要独立上市呢？不上市不行吗？ 这个其实跟很多人包括内部的人都讨论过这个事情。 嗯， 因为它一直是它源自于网易研究院的一个内部的孵化项目。 嗯， 然后团队和规模就越来越扩充起来，但是你接受了很多的外部资本，它需要有自己的独立的营收和财务体系。 嗯， 那保证它自己的一个价值，否则你在内部你的成本是被拼摊的。 嗯， 你的收入可以单独拎出来，但是成本拼摊的，你永远无法计量这个事情是赚钱的不赚钱的，它是不是足够健康的。 嗯， 然后另外可能现在就算版权价格下降，它也是很大的一块成本，你需要资本市场来帮他抵御这部分风险。 嗯， 不能烧另外一家上市主体网易集团的钱。 嗯， 来做这件事。 明白了，就是大家共摊一下风险，同时原来投资过网易云音乐的这一部分投资人，人家也要寻求一个合理合规的一个退出的一个渠道，对吧？ 对， 嗯，好，那接下来我们再来说一说啊，刚才一直在问大家都用什么样的音乐平台去听音乐，为什么呢？大家这么看一个问题啊，现在我们手机端，你看刚才经过我们听众朋友的互动，这个大家能叫得上来名的常用的市场份额占前列的几个在线音乐平台，实际上基本上是稳固的，可能大家的份额会多多少少排位会变动一下，但是那几个品牌基本上已经固定了。比如说被我们点名点的最多的 QQ 音乐、网易云音乐，包括酷狗音乐啊，基本上排名前几位的还有华为音乐，都已经被大家点到了。刚才还有一个朋友，我很惊讶啊，甄子酱说我用 Spotify， 这个真的是让我有点震惊啊，这个确实在我们国内就用的，至少在我们互动的这一部分群体当中还是比较少的。那大家每天说白了拉平了，一天一个人最多只有24个小时，我平台越多分到每一个平台上的注意力就会越少。当然这一点跟大家是多个平台的会员是不冲突的，但是你的竞争始终都是在那儿。那您认为网易音乐的未来的一个优势在哪儿呢？就至少目前啊，就以我自己个人的使用体验跟咱们听众朋友表达出来的对网易音乐还是相对来说就大家是很看好的，因为觉得在这儿是似乎我有一个不太寻常的小天地。那这种小天地网易音乐的这种运营能力能够一直持续让它在未来的竞争当中也走得很远吗？你怎么看这个问题？ 我觉得有两方面嘛，可以就优势嘛。第一方面就是它的 slogan， 就是音乐的力量，它在主打这件事情。然后其实我知道很可悲一个现象是QQ 音乐跟网易音乐这两个最大的平台呢， 嗯， 他们的销售冠军单曲一个是肖战的一个是肖战的单曲，一个是王一博的单曲。 嗯， 那其实他们都不是专职歌手，是偶像系或者演员。 嗯， 然后其实对音乐平台的调性是有冲击的。 嗯， 然后网易云音乐这几年又一直以独立艺人或独立的调性，它跟这种偶像又有一种不搭，所以但是在它有些情况在维护这件事情，比如丁磊他会在万能青年旅店发完数字专辑之后，虽然他的收入都不如王一博在网易云的一个零头，但是他会致敬，他会给你写信公开信，他会有互动，然后包括最近的一系列的对独立音乐的扶持，他会用其他方式来弥补，来争得这部分人、这部分音乐人和这部分用户的一个阵地。 嗯， 但这个阵地实际也在向数据低头，因为你这次上市也要有我们那些常规的 DAU、MAU 啊。 对，你要有好数据、好故事讲给投资人听啊。 对，所以他有这个悖论，但是他的很多用户基础，比如说他其实之前的各方面并不是特别完善，但他品牌运营的非常好。 嗯， 导致了我很多人会因为我用这品牌，我有荣耀感，我有自豪感。 是的，没错。 但是这个品牌太容易被冲垮，因为我说你自己推的还是要偶像，而不是真正的独立之前坚持的独立音乐人。 嗯， 所以这个矛盾来讲，他自己应该是有很强的内心冲突的，他自己也左右互搏，但是他一直在努力的去用自己的 CEO 自己亲身上阵去支持音乐人，去以其他的资源去来对冲这件事，但能多久我们不知道，或者用户的心里有没有反衬不知道，有没有反应我不知道。 我总结一下吧，赵毅，你的意思就是说作为音乐平台实际上跟其他的平台不太一样，它要保持自己一个很独特的调性，因为这个音乐平台是给大家提供的情绪价值。 对对对的，就包括以前我们很多人在 在微博上都怀念虾米一样，它的用户很少，但是它积累的情绪很饱满。 嗯， 这第一条，它的品牌跟情绪， 嗯， 和用户的这种情感关系。 嗯， 第二个就是网易云音乐其实有很多独家资源。 嗯， 其实它也是独家的，叫既得利益者。很多人因为拿不到版权倒掉了，像我们很早之前做过多米的， 嗯， 六亿用户的流媒体的倒台。 嗯 嗯，但是其实网易云音乐跟腾讯音乐一样，它也是在这轮资本的这种追逐中，他们是幸存者。 嗯， 所以说它也掌握了很多像 TME 很多没有的独家，腾讯音乐没有的独家。 嗯， 它也这也是它的优势，但这也是在我们沟通中前两轮融资中，百度觉得，投资它这个赛道的核心点。 嗯， 他们觉得也是你占据一部分内容赛道，并且也有一部分独家。虽然它不是那么高调，但是它也要独家来跟腾讯音乐获得差异感，获得一些刚需用户的引流。 对， 内容它虽然不高调提，其实我们从它的招股书上看到，它的总共的曲库跟腾讯音乐在财报的曲库是一样的，都是6000万。 嗯， 所以它的曲库积累也并不低，只不过说它好像占领的独家比较少，在之前独家时代，那是因为它可能在5-6万首那种核心的华语曲库中和欧美流行曲库中，它占据的不多。但其实总曲库以及它很多独立音乐人和小厂牌，以及有影响力的这些歌手的独家，也给它带来了一些壁垒和优势。 嗯，赵一来回答一个我们听众的问题啊，我觉得这个问题问的特别好。8398说，我就想知道上市以后对我听歌有什么影响？是门槛变高了？还是我听歌更实惠了？ 就是影响不大，就是比如说你以前喜欢网易云音乐，它多了几个以前没有的厂牌和内容，让你的歌单更丰富点，点亮很多。 嗯， 如果你用酷狗音乐或者 QQ 音乐也是如此。 嗯， 因为它基数大，可能不那么明显，但其实我们无法妄想一件事，就是我用一个平台可以听所有的歌， 是， 就哪怕我们用户 Spotify、Apple Music 也做不到。 嗯嗯， 它没有，不是音乐博物馆，所以说这件事情，只能说对我们有微博的利好，但是解决不了我们。一个 APP 解决所有问题的事情。 对，我觉得是这样啊，就是任何一个企业，它在上市之后，它多了一道枷锁是什么呢？就是它要对它的投资人负责。就像你刚才说的，为了网易音乐既想做好自己的内容，他做了很多独家的音乐，各种各样的厂牌，有各种各样的希望能够保住大家在音乐世界当中的这种欣赏的格调，但是这一部分内容很可能不赚钱还花钱。所以以我们现在用网易音乐的体验来看，我觉得赵毅你肯定跟我关注到了同样的一件事情，大家有没有发现网易云音乐的运营能力啊特别强？这点怎么感受到？就隔三差五你好像就能在朋友圈发现一波来自网易音乐的话题的刷屏。比如说上周我印象特别深刻，它就有一个关于那个摸鱼指数的一个话题，我觉得特别有意思，对吧？它抓热点的能力特别特别的强，隔三差五就在你的朋友圈给你来一波刷屏。更前一阵有一个那个叫什么性格颜色，哎，也是， 那是， 是吧？ 上一次招股书发布不久。 对，所以你会发现他的这个话题经营能力真的真的很强啊，调动大家情绪方面，我觉得在网易云音乐这块哈，还是有自己很独到的能力的。 网易整个基因有关，在之前的很久之前的网易新闻和很多网易其他客户端，他也是有这种出圈，在社交媒体有影响力，煽动性也好，或者叫丰富的情感色彩也好，他就是有很多这方面撬动用户的能力。 嗯嗯嗯，所以啊，就是这个运营能力啊。和你这个赚钱能力有的时候啊能够共通相互辅助，但有的时候还真不一定是同一个方向啊。我们刚才其实说了很多网易音乐在整个音乐平台当中的一些优势，但是呢也有一些用户会对未来网易音乐上市之后，你为了要保持这个调性要花那么多钱，那你还能不能让你的亏损持续收窄这件事儿，实际上你看大家也会有一些担忧。现有的一些用户也在担忧，那上市之后还能不能我有自己的一片小的自留地，对吧？对，这个 因为他开始每个季度要有财报的一个需求了，任务了，他要做，他要运用这个数字，可能很多团队的 KPI 要不要这个指标 要换了，对， 对， 嗯， 但我觉得影响不会太大。 嗯， 但其实说实话，目前这两家跟版权方的关系还是在一个过渡期。 嗯， 嗯，因为以前重要的可能就变得不重要了，以前不重要的可能变得更不重要了，尤其对版权方而言。所以说，平台跟版权方的博弈关系现在是这个过渡期，可能明年中旬会比较稳定。因为从独家到变成非独家，整个市场的定价呀，又的这种版权合作关系都在重新洗牌。 嗯， 对，所以说他们的成本可能会在下降，但是还没有降到最终的一个点。我觉得可能还就是在版权上，虽然是有一大份的支出，但是并不是太严重，所以用户们不用太想，我们听众不用想太多问题。 嗯， 就是他现在有的基本不会失去，很难失去，除非是跟个别版权公司和个别艺人闹掰了。 嗯，这个应该，我觉得应该还好。以网易云音乐的整个，或者说以网易的整体基因来说，我觉得他们的情商还是非常高的啊。就这一点，就大家不用太担心。 但有一点的确是，就不止网易云音乐，还有其他同类的几个品牌，其实这些 APP 可能越来越不纯粹，大家可能对这个是对于自留地的打击，就是你会看到越来越多短视频的很多东西来推到你的页面上，你纯粹听歌选歌歌单的位置它是越来越少的，你只有自己去打点这件事情了。那这个 APP 可能它从业务角度讲在打造一个新的生态，但实际上对我们来讲可能越来越不纯粹。我们觉得我听短视频，我看短视频可能去快手抖音上，未必在流媒体上，但是他们为了争取流量，为了做运营其他数据，他会争取这些东西。所以说这可能并不是在版权上让你觉得是不是自主地，那到了功能模块上，可能我们觉得我就是一个听歌用户，我愿意花钱，但是你花里胡哨的太多，那这是好像大多数 APP 都在做的事情。 对，就像我记得特清楚啊，滴滴在要上市之前把自己的页面改成了社区团购一样，真让我太震惊了。嗯，反正你看，我们有听众有不同的意见啊。他说，你看上市应该是主要是他们内部机制的变化，对于用户来说应该是利好。我们也希望这样啊，在竞争更激烈的整个这个市场环境当中，希望他还是能把我们这些愿意付费成为他会员的这些用户的体验放到 KPI 的第一位，好吧？啊，非常感谢赵毅，我们今天由于时间关系，其实已经超时了，但是聊得很开心啊，非常感谢你来。这个做客我们的节目，我们下次再见了。 再见。 好，再见。好的，各位，这就是我们今天节目的一个全部内容了。接下来您继续要收听到的是由北京新闻广播为您送出的整点快报，我是徐冉。更多精彩内容欢迎大家关注北京新闻广播微信公众账号，咱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生门灰色城楼，大石二灰色路口，因为一样灰色的楼，门牌号都生了锈。麦当劳刚刚开门，肯德基还在打盹，等着班车的南城老头也认识这几个英文字儿。北京是个站牌，人们上车就登上舞台。北京多么精彩，南城老头也没看出来。有一个人刚发财，有两个人在恋爱，每个早晨醒来都相信今天会被鬼使神差。有一个人刚失业，有两个人刚失恋，每个夜里都有人在收拾行李决定离开。是个课堂，中了状元就已经还乡。北京是个战场，有人 潺潺时光里，我的声音陪伴你一路畅通。 默默岁月中，你的喜欢成就我辉煌梦想。 北京广播电视台现面向全社会开启2022年度餐饮、体育、品牌酒和房地产行业的广播广告代理权招标，广播频率保持全天70%以上的市场份额，报名从速，招标热线8501-3189。 我是一名古建摄影师，我爱北京，古老的宫殿、园林、庭院，在暮霭晨晖中讲述着光阴的故事。